文教授是食中你的糊啦、 啊。其实我不是搞文学的。 乜咩叫搞文學啊？ 搞 即係話你文化程度高咁解。 其實小説咧，嗱，我哋今日嘅題目講小説欣賞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唔係話即係其實幾普及，我覺得呢一個媒體。細個嘅時候已經栽培，就算咧我哋唔可以睇曬成本小説咧，都一定有啲範文咧，佢會將其中嘅一啲部分咧，係要我哋讀語文嘅時候一定要學習嘅。 梗係啦。咁啊，我就好中意睇小説嘅。 嗯。 咁啊，小説如果寫得好咧，應該講係文學欣賞啦。 係啦。 就唔係小説咁簡單。 嗯。 咁雅俗共賞啦，嚇、啊。咁如果係想睇一啲通俗嘅或者係所謂暢銷嘅，都冇壞嘅。啊，睇書係好事嚟嘅、嗯，開卷有益。咁、嗯、如果我講咧，我最中意睇咧就係《紅樓夢》。 嗯。 因为你话欣赏文学又好，小说又好啦，佢无非系从几个角度嘅啫、 嗯。 首先故事要吸引啦、 嗯 啊。如果淡到好似温吞水咁，有咩吸引力呢？平铺直叙，好似寄呢个豆腐酱咁样。 嗯、 今日又出街，又行咗几多步，又见到边个，冇意思嘅。 嗯 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人物，咁啊文學作品咧，佢一定吸引你嘅咧係一個或兩個啦，或以上啦。 嗯嗯嗯、 如果叻嗰啲啊，寫到妹仔都吸引噶啦。咁、 嗯、 啊人物係一個，當然你要塑造出人物嚟嘅，起碼音容笑貌，你要俾讀者一個交代。 嗯 而家睇到好多唔可以講粗製難做，因為個作者本身水平有限。 嗯， 佢唔可以將佢筆下嘅人物一個個嘅性格通過語言表達出嚟嘅。 嗯， 《紅樓夢》真係你睇熟咗以後咧，你是但翻開一頁，嗌人同你遮住嗰啲角色， 嗯， 只係俾句説話你。基本上你估得到佢係林妹妹講嘅，定係寶姐姐講嘅，唔、 嗯、 同嘅、 嗯。 更加唔好講你話，即係贾寶玉同阿招大講嘅説話，梗係唔同啦、 嗯 啊。所以語言係小説欣賞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 嘅，好重 要。咁啊，古代嘅咧，佢係詩詞歌賦，肯定係隨手出嚟噶啦。 咁、啊、又唔同小説嗬？阿詹益君，你嘅喜愛啊， 教授。剛才呢教授講咗呢就係話嗰個小說欣賞啦。咁啊馬 Sir 亦都講到小說呢就係雅俗共賞。咁呢我有兩點想補充，而家先講第一點呢、嗯。我覺得呢小說偉大嘅小說呢能夠呢係普及啊，有一個好重要因素呢，起碼喺現代嚟講呢，電影幫咗好大忙嘅。因為好多嘅小說名著呢，佢嘅故事本身呢係好豐富，係好吸引。但是呢透過電影這個媒體呢它會突出了小說裡面某一點、某一些的主線、例如你說《紅樓夢》那我們看到很多電影、很多戲劇、粵劇、我們廣東的粵劇、很多呢但是它是選某些段落譬如敲紅、那它是、一段、那你敲紅不是敲紅不是紅樓夢撞花啦是啦、那這些的段落看了之後呢、佢會吸引讀者去睇原著，好、多時都係咁樣。咁、馬 Sir 提到嗰個《紅樓夢》咧，我自己咧覺得好慚愧啊！我細個時候睇嘅時候咧，即係冇辦法去明白 進入佢個世界 接受。後來聽到白先勇話，佢晚年嘅時候咧，擺喺枕頭隔離嗰本就係《紅樓夢》啦。咁又刺激咗一個名家咁樣睇，刺激咗我哋去睇。咁我想補充呢一點先。 但我想問下馬鼎盛咧，嗱都知道咧，你喺成長嘅階段咧，即係嗰個政治嘅風起雲湧啦，中國嘅情況嘅變化咧，你都有好多即係點講咧，好多轉折啊，生活裏邊。咁又譬如當你去做勞動工作嘅時候咧，睇《紅樓夢》會唔會係有一種隔膜嘅咧？抑或咧，其實就係一種對你嘅精神嘅支持。 咁你就知其一，不知其二。 嗯， 即係你知道我生活嗰個時代叫做毛澤東時代。咁當然嗰、那個切身處地嘅環境同《紅樓夢》嗰個環境係差好遠啦，時代又唔同，等等都唔同。嗰、那個小説描寫，但係毛澤東咧。他就將呢個《紅樓夢》當作呢個階級鬥爭嚟睇嘅， 嗯， 啊，好著名佢一句説話引用王熙鳳， 嗯，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係、是、西風壓倒東風。他將呢個東風西風咧當作一個路線鬥爭，國內亦好，世界亦好。咁所以一本好嘅文學作品，佢。是可以滿足不同的讀者的需要的。 嗯、 正所謂啲文學的研究者講，一本《紅樓夢》，你如果當佢係愛情小説睇咧，你可以睇到佢嘅前面的地方。 嗯。 啊，同埋即係兩情相悅啊，啊呢、這個青梅竹馬，即、就、係、是、男女嗰啲情竇多開初開啊等等，佢描寫得非常之細膩。而且是有很多曲折的感情的转换在里面，使你得到文学上面很高的享受。但如果你好像毛泽东那样当他是阶级斗争看都得，没问题。即是我们那个时代呢，很多文学分析呢，他首先就以阶级斗争为纲。 嗯， 因为他是遵循这个毛泽东延安讲话嘛， 嗯， 文艺座谈会上面的，啊，好了，你一阶级斗争很容易的，你就可以将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起码二百几个人物，将它分成这个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 嗯， 同埋这个奴仆，甚至是奴隶，因为虽然是清朝，但是人身可以买卖的嘛。即係殺一個人，可能就唔係當係平等咁樣，係殺人要死咁之類啊！你可以睇到階級鬥爭。曹雪芹寫嗰陣時候，或者佢編嗰陣時咧，佢未必係有呢個思維喺度。 嗯。 但係由於佢好準確咁表達咗社會人生百態，佢必然清朝都有階級鬥爭啊嘛，有階級噶嘛。嗯嗯嗯、如果你夾 硬想睇《紅樓夢》睇階級鬥爭，得噶。啊，咁或者甚至你睇好多读者，佢嘅要求唔同，佢喺一个文学作品甚至系名著里边咧，佢可以得到佢嘅需要嘅东西。但系我头先即系听到佢嘅啊讲法咧，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系话影视。会使到文学著作、嗯、得到一个新的角度， 嗯、 使到观众有一个新的感受，嗯、不同角度的感受。但如果你讲《红楼梦》嚟讲，我孤陋寡闻啦，睇咗唔系好多有关《红楼梦》嘅电影、电视剧、戏曲等等嘅舞台艺术或者系影视艺术。但是使我感受完全达不到这个文学作品的高度。 嗯。 当然他们的演员那个水平有限。你说一个女演员她演黛玉， 嗯。 她能不能够准确把握到黛玉葬花那时候的心情， 嗯。 未必。好大的程度是达不到。甚至是一些道读啊。 嗯。 他认为读通了《红楼梦》，未必。我曾经听过一些名家去分析一些文学巨著，未必到位的，但是他可能比一般读者要高一 点。 但是真正如果你想跟这个作者神交，一定要自己去理解。 sorry， 马 Sir， 头先马 Sir 讲得系好啱嘅，即系一个作品里边咧有好多嘅内容。咁咧，我觉得马 Sir 头先讲一句话咧系我觉得系最同意嘅咧，就系、是、个作者本人咧，佢未必 是想提供多样化给大家选择。但是呢读者是准可以呢自己呢各取所需。 而 家多数的人读小说或者看电影呢他都是从第一个层次。即如果你阅读小说呢有几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呢必然是娱乐或者可能他超最憎的样嘢就是消遣。消遣和娱乐。咁我哋睇到今日全世界呢有出版的地方呢小说的出版和创作呢是非常之蓬勃的。咁里面能够拍成电影的好少。咁即是话呢小说嗰个娱乐的功能啊是很强的。 在开始的时候真是的。以前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之前呢即是中国的小说西方的小说是两条线独立的发展。但是流行小说流行文学的出现呢绝对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工业革命呢离开了这个家乡。大家都需要找即消遣你可以说。咁或者係一啲想像空間咧，十九世紀嘅時候嘅流行小説咧，係喺嗰個印刷嘅媒體咧，係俾佢推廣咗。 不過我哋如果睇翻咧，我哋而家千禧年有啲人就選十大八大小説啦。如果你睇翻啲小説出版咧，基本上咧佢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是否有出版嘅價值。再現實啲講，就係佢能唔能夠賣紙，即係賣唔賣到錢。咁好多小说出版到同埋出版唔到呢关键就喺呢度。咁但係剛才我想讲嘅呢就係话作家佢本人呢係有一点嘅心意。佢围绕住呢个心意呢即係或者佢嗰个立意佢想表达嘅。譬如好似红楼梦咁曹雪芹呢佢想表达嘅乜嘢呢好多学者就话其实佢係呢就係追念緊自己家世嘅没落。写出咧佢自己人生嘅体会，咁啊非要有曹雪芹咁样嘅生活背景咧，不能写呢个小说。因为我哋唔好理佢，你想取啲乜嘢都好啦，你睇佢里边刻画嗰个人性，刻画嗰个社会现实咧，佢系非常之仔细。我认为咧，如果你读清史，你必定要睇《红楼梦》。 仲有物质史啦，即系佢里边嘅所写嘅话，开头你一定要，哇！第一章你搞得掂你嘅耐性去睇佢对啲文物嘅描写。 是啊，嗰啲《 红楼梦》是一部不世的经典。它有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特色。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它不是写了来为出版，更加不是为了版税。这一点就是跟现代的所谓消遣的或者是、那些娱乐性的是差很远的。所以这个是特色嚟嘅，但系呢个文学发展到小说之前，我哋当然知道仲有好多形式噶啦，诗词歌赋。但系嗰啲诗词歌赋都唔系为咗出版嘅，都唔系为咗攞版税嘅，最多系佢嘅知音，佢嘅亲朋好友，或者甚至系佢个诗系帮边个写嘅，或者系因谁而写嘅。咁样去抒发呢个作者或者呢个诗人呢、这个词人嘅胸怀，佢唔使取悦于任何嘅读者或者系市场，即系文学到咗呢个咧，应该系比较高嘅境界。 完全同意。 如果即系我唔怕得罪一句，好似琼瑶啊、韩寒啊呢啲咁嘅，即系唔能够上升到文学嗰个水平。小说当然，文杰话你讲得啱，特别系一啲章回小说、三言二拍啊咁样，佢嘅根源好可能系民间传说， 系 好可能系由民间传说又经过一啲商业嘅包装，佢或者系讲说书，即是要揾食的，咁佢就會加啲商業嘅因素喺度渲染啊，或者佢喺茶樓度梗係取悦嗰啲茶客啦，茶客就唔會係好似文人雅士咁樣匿埋喺深山，即係孤芳自賞啦，咁又唔同嘅。但係《紅樓夢》佢就真係植根於呢個社會，同埋佢對個社會理解。對人物的理解個深刻程度，是要真的要一個你有些文字功力， 第二个你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咁样感同身受，你去睇《红楼梦》好简单啦。文杰话你曾经恋爱过，或者曾经失恋过，你喺书度睇就唔到。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好青涩嘅少年，都未懂嗰啲滋味，你去睇嗰阵时候，你可能真系一头雾水，或者你自以为睇明咗，其实唔明。所以呢啲比较即系经典嘅文学作品咧，佢真系需要一啲心机。你如果话我想话睇下过瘾咁样，或者打发日神咁样排紧队，咁你唔好睇《红楼梦》。有好多即系坊间嗰啲小说啱你睇。 系，冇错。 马上我想补充一下咧，即系我好同意啊马 Sir 所讲啊，即系个创作嘅人咧，如果系不为名不为利去写作咧，比较有机会写到伟大嘅作品。不过喺我哋中国文学呢个殿堂里边咧，有好多咧不为名不为利，只系为咗表达自己嘅文才而写嘅嘢咧，亦都系相当多垃圾嘅。咁啊，我就讲翻咧，就系话现代嘅人咧，嗰啲出版家咧选嘅近现代嘅名著咧，佢哋嘅写作咧有一个特点，就系话一方面个作者咧有本事去表达自己嗰个意念，二方面咧佢绝对会考虑到嗰个出版，所以佢可能写几本咧，佢未必本本，譬如托尔斯泰。有很多本作品的嘛，但是他入选的就两本。但他创作的时候呢，他两样都考虑。这个就应该就是进入现代世界呢 的时候的、 文学的特 点。挣扎。 因为在西方世界呢，十七世纪开始已经有版权这件事了。我们中国呢就一直都没有。那你作为一个作家，你还去追版权多余啦。你写到出来又出版到。从红楼梦写的时候是传阅的。人他写好一个回合，他朋友就借来传。一借嚟傳閱不得了啦！大家借嚟抄，抄完之後咧，即係特別係嗰上層社會，因為《紅樓夢》寫嘅就係上層社會，或者係貴界嘅家庭咧，先至有咁樣嘅生活。老實講，除咗愛情之外，你未曾去過大觀園咁嘅地宅，你入到去睇到，你都唔識得欣賞，係咪啊？佢金雕玉砌嘅，佢錦衣玉食，我哋都未食過。即係比山珍海菜仲要厲害，咁你點識欣賞啫？ 所以我諗裏邊嘅主角咧，由賈寶玉啊，呢、這個林，即係呢啲林黛玉呢類咧，係點講？係我哋想像性嘅人物嚟嘅，佢已經成為一種典型。所以咧拍電影咧，或者係用做即係電視嗰啲劇集咧，係好驚嘅。啲人咧就選擇寧願唔睇嘅，因為佢太中意本小説。好中意啲文字，佢寧願自己想像嗰啲人物係佢喜歡。一睇第一集，佢已經覺得話唔係係嘛，咁樣選角就唔會再睇嘅啦，因為破壞咗佢嗰個想像 性。冇計，冇計。呢個你攞樣嘢係你學唔得嚟嘅。嗰啲演員特別係要演呢個賈寶玉，佢哋咁後生嘅，你一定要揀十一廿二嗰啲演員。你想佢能夠深刻領會《紅樓夢》。甚至導演都未必領會到，或者導演佢未必想以咁高深嘅層次擺喺啲影視作品裏面， 冇錯。 咁但係咧，《紅樓夢》絕對唔係一本只係能夠描寫貴族嘅、大家都知道劉姥姥呢個角色係非常典型嘅勞動人民。我唔知個作者係咪特登擺出嚟製造呢啲反差，即係貧富之間嘅反差，同埋呢個。君子同呢个小人之间嘅反差，但系描写刘姥姥，如果曹雪芹后尾唔系穷到真系粥都冇得食咧，佢写唔出嚟。佢一定有咁嘅生活 体会。 但系刘姥姥呢个角色咧，佢喺作品当中嘅作用个高度啊。真係唔亞於金陵十二钗嘅，同埋佢貼近生活咧，係貼近得好緊要嗰只，當然仲有好多奴仆或者好似招大嗰啲奴隸頭，係嘛？佢哋嗰啲情懷喺書裏邊咧都表現得好，即係活靈活現，所以一個偉大的作品咧，佢就係咁樣雅俗共賞。你想攞乜嘢咧？佢裏面都可以提供俾你，就睇你嘅心境係如何啫。 冇錯。 咁啊，不过咧，我哋即系会睇咧，除咗呢一个所谓咁受欢迎、咁深入民间嘅小说嘅，即系所谓转译成电影咧，我就会发觉任何好多啲所谓知道拍成电影或系由呢一个小说改编咧，啲人都系个心好告诫嘅。然之后睇完之后咧，哇，嗰啲咁嘅拗撬啦、争议同埋批评咧，即系越系嗰本小说越诶俾人爱戴咧。嘅嗰個轉載或者係個演繹係越受到嚴格嘅考核，係。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等呢個新聞以後再繼續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消息透露，葵涌村日葵楼再多超过十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由于葵涌村出现疫情，村外和村内封锁范围扩大，警方封锁葵涌村正门和部分出入口，拉起橙带或者架设围栏。日前已经开始封楼的日葵楼，朝早有人员派送早餐到单位给居民，也有居民拖住行李被安排前往检疫中心隔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表示，葵涌村不同楼宇相关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共有105宗，已经出现几何式爆发，情况令人担心。大埔新兴花园康城阁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对母子死亡，其中31岁的儿子从高处堕下，现场证实死亡。单位内62岁的母亲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话接报指起火单位曾经传出爆炸声，认为情况不寻常，正调查起火原因。火警凌晨3:30左右发生，期间一度传出爆炸声，消防派出一队医务队开一条喉灌救，将火救熄，大约350名住客要疏散。消防话起火单位有两个睡房，在其中一间房发现昏迷的女子，她吸入浓烟，手部烧伤。另外在大厦平台发现一名堕楼的男子，她头部骨折。警方话单位内没有发现助燃剂、压缩器或者可能引致火警的电器，但估计是堕楼男子的睡房，整个窗框跌下，玻璃粉碎，认为爆炸情况不寻常，正调查，亦都派出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19宗，其中北京9宗、天津5宗、广东3宗、河南同云南各1宗。新增3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7宗本土个案中，北京4宗、云南2宗、广东1宗。内地至今有105603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8047人康复出院。英国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密谋安排一名亲莫斯科的人士领导乌克兰政府，再次警告俄国政府一旦入侵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外相卓惠斯发表声明，指普京企图扶植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作为乌克兰亲俄政府领袖人选，认为有关消息反映俄罗斯颠覆乌克兰政府的意图，亦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盘算。卓惠斯又点名提到另外4名乌克兰政客，指他们同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联系，其中部分人一直同俄罗斯情报官员接触，以制定入侵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 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哇，啲人话本地鱼龙产品又新鲜又好味、啊。 唉，个个卖鱼卖菜都话自己啲嘢新鲜噶啦。 咁又唔系咁讲啊，真系唔同噶。 真系。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新日报的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店员感染 Delta 新冠病毒啦，以前就包括仓鼠等等呢啲细小动物，都是要做一个人道毁灭。鱼龙自然护理处处长梁少辉， 仓鼠咧感染同传播咧个能力是强过其他动物。从一个截断一个可能嘅源头，其实咧我哋首要任务咧就将风险咧移除咗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主题小说欣赏。咁啊，在场嘅咧有文杰华、有詹益光同马鼎盛。因为佢名字叫欣赏，所以个层次应该高少少啊，唔好当咸书睇。 啱嘅， 咁我哋讲到《红楼梦》咧，我就真系每睇一次咧，都有唔同嘅感受、收益。首先，即系贾宝玉嗰啲系主角啊，但系我觉得佢哋唔系好深。王熙凤深少少。即系王熙凤佢喺对付呢个尤二姐嗰一场戏咧，真系绝，真系绝。点解一个人可以做坏事、做恶事，仲可以做得咁理直气壮？仲可以做得咁即系滴水不漏？受伤害的尤二姐不用说啦，亦都受损害的贾琏亦都不用说啦，即是贾府上上下下，甚至到贾府外面跟这个红楼又有关系的人，都不能够找到空子来到去指责他，即是去反击他都不用想啦，甚至指责他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礼教上面占了道德高地。他一开始哄了尤二姐入来，即如果你按照第二个泼妇呢，咪冲到去过他包二奶那里咪打个稀巴烂，我想贾琏就收手的啦。这个尤二姐亦都没名没份，你没得吵，但他不是这么做。他先哄了他入来先，然后还要带到去贾母那里。等到贾母这个贾府的最高的话事人知道这件事，而且还要赞他，哇，我都想不到你这么鬼贤惠的、即是大家知道你大草纲来的啦，居然可以即是笑口吟吟这样引一个包二奶入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王熙凤是站在一个法律的 地位是贾母的口讲出来的，说难得你这么贤惠挺好，我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不能够圆房。为什么呢？国校家校两层在这里， 嗯， 你按照当时封建的法例是犯法的，你那时是不可以立妾、啊、娶亲、啊、等等这些喜庆事是做不到的、啊、那我想尤二姐就未有这个水平理解那场戏对她的伤害有多大、 嗯、 但是那时已经那个悲剧已经立了，你是不合法的、 嗯 啊、不过现在我收住你啫，几时将这件事摊牌、全部的主动权在我这里、 嗯嗯 啊，咁佢仲要通過呢個挑唆呢、這個啊嗰、那個遊兒者以前嗰個所謂簽過紙有婚約嗰個男人嚟打官司，佢即係好人又係佢，衰人又係佢，做曬成場戲出嚟。 嗯。 最後咧，仲要借秋桐之手，借呢個容姨之手殺咗遊兒者。 嗯。 個過程好漫長，一般人唔好講女人啦。一般人能够部署嗰个好似一场战役咁样，指挥约定，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将呢仗打好，最后呢即係死无葬身之地，真係死无葬身之地啊，话诶边个即係屋企即係传染病嗰啲仲咩葬啊是但啦，咁就居然喺游三者嗰、那个坟旁边咧挖个坑抌咗落去就算数， 嗯， 真系死无葬身之地。咁但系佢仲占咗全部嘅理由，佢系啱嘅，同埋佢系仁至义尽嘅，贾琏都冇乜说话讲嘅。咁样嘅人物，佢刻画一个少妇，呢笔墨咧，同埋呢个构思咧。我睇嗰啲好多嗰啲所謂舞台啊或者影視啊嗰啲，佢冇法子表現出嚟王熙鳳呢個人物，更加唔可以，因為你睇書睇到最後咧，係於無字句處讀書。 嗯， 有時啲作者係高深嘅咧，佢未必寫曬嘅，寫到盡咧即係。我哋平时话斋讲到明就沉啦吓，画公仔唔使画出肠啦咁。曹雪芹真系咁样，佢留大段空白俾你想象。小说之能够胜过影视嘅好处就系，佢唔系灌俾你，而系佢铺喺度你去睇。 呈现啊，呢个叫做 你去，你个想象力系佢小说创造嘅一部分，即系好似中国画留白咁样。呢啲系高手能够利用，唔高手咧即系。惊死你唔知道我讲紧乜，哇喺度喋喋不休系，嗰啲就等于下知。 马 Sir， 你头先讲嘅咧，我觉得你头先个分析咧就系一种好好嘅示范啊。因为头先啊教授就提到欣赏啦，马 Sir 亦都话欣赏咧就系层次稍微高啲嘅。咁咧呢个欣赏咧，头先听阿马 Sir 咁分析咧，阿刘二姐同埋阿熙凤之间嗰个对抗斗争好长线噶嘛，连跨十几回合。咁咧就其实喺同时十几回合里边咧，阿曹雪芹要铺排好多嘅线索，佢嘅有趣嘅地方就喺度啦。咁而阿马 Sir 头先做嘅咧，嗰个欣赏系点样咧？唔系净系睇，唔系净系娱乐，系嘛？并且喺从中得到好多资讯。又歸納了、嗯、即有一種嘅解碼重塑的過程。所謂欣賞咧、嗯，我覺得好似馬 Sir 咁樣咧，呢種就係欣賞啦、 啊， 即係唔好淨係當娛樂。 好得意啊！我哋打開一本小説，如果完全唔知道我將會進入一種乜嘢嘅文字世界咧，我冇期望嘅話，有時仲好啊，就唔係話啊，我要學習，我要睇物質嘅歷史，因為紅學咧講《紅樓夢》咧好多種層面啦，有啲係從一個即係精神嘅層面，有啲係從嗰個物質嘅層面。咁但係咧，你一入到去咧，你唔係話好功利咁啊，我要睇啲乜，我要攞啲乜嘅，而係你入到嗰個世界，你喜歡嗰個世界，佢鋪陳嘅人物，你有同情。 心，嗯嗯、或者你又好想知道有咩際遇咧？佢將會嚇咁呢一個所謂特別係章回小説咧，呢一種所謂流動嘅嗰、那個發展嘅歷程咧，我覺得好得意，即係而家我哋好依賴影像啦，係嘛？咁但係以前咧你踎喺個書店度就係、是、一本殘本，你喺度揭揭到即係食飯都唔記得。哇！呢樣嘢係靠自己多啲啊，唔係被動地俾人話啊嗰、那個啊林青霞做林黛玉喎，唔係做呢個贾寶玉喎，點靚法啊，或者傢俬佈景顏色，完全唔係係我自己構造嘅世界。 呢種境界，我覺得真係好美妙。我哋記得以前細個睇書，但就唔係睇《紅樓夢》啊，睇下金庸嘅小説，我哋就會廢寝忘餐。 廢寝忘餐。 上翻學咧都係偷偷地喺櫃桶睇，嗰時嗰種樂趣真係好大。不過咧。我就同啲同學有時睇完小説，因為我哋嗰陣時啲小説係點樣嚟嘅咧，就係、是、花2蚊去書檔租嗰陣、時嘅金融小説，係 租噶嘛， 係28冊嘅就唔係 兩蚊有一冊噶啦已經。 咁大家同學傳嚟睇，睇完之後咧去討論嘅時候，就發覺個欣賞係有不同。嗱，好似阿馬 Sir 咁樣咧，哇，條分類式講到清清楚楚，或者個教授咁樣咧跳出嚟睇。咁呢個就係高明嘅欣賞啦。咁阿馬 Sir 就係紅學嘅專家啦，係咪？我裏面有一個環節咧，我真係唔明白。佢加插咗一段咧，佢描寫一個小丫鬟、叫做香菱啊。佢就講阿林黛玉就教阿香菱學詩，又寫咗成7-8回，都係有呢個情節。我就點解佢可能佢係生活嘅實錄啦？佢經歷過呢個生活。教嗰個小朋友，咁但係佢係咪有啲咩意思喺度嘅咧？ 首先香菱咧，佢唔係小丫鬟，佢係妾，佢係妾， 小妾。 妾嘅身份已經高過平兒噶啦、平兒嗰啲叫通房大丫頭啫、當然你做著邊個妾啊？做著賈寶玉嘅妾咧，就著數啲嚇、你。做着阿雪大少嗰啲咧，真系即系前途好坎坷。但系香菱，你话教师嗰度咧，有唔少红学嘅人士都讨论过，都研究过，甚至话，唉，曹雪芹写诗都麻麻地嘅啫。咁你要搞清楚，嗰啲系香菱写诗麻麻地，唔系曹雪芹。因为香菱从一个可能开始连。即系目不识丁咁上下，要慢慢学写诗。咁呢个过程咧，系佢即系文化水平提高，甚至系人生嗰个历练啊提高嘅一个过程。亦都系唔系一个闲笔嚟嘅，就话一个大观园以外嘅少女入到大观园呢个咁高级嘅地方，即系侯门啦、佢個生活會發生咩變化？佢思想感情，佢嘅文化程度會發生咩變化？佢會唔會融入咗呢個社會？咁佢喺呢個社群當中咧，佢一個要面對佢嘅老公，一方面咧又要面對林黛玉呢一班姊妹，即係唔當佢係外人，又唔當佢係即係下人。呢個咁複雜嘅角色同埋咁複雜嘅故事情節咧，又係大師級嘅人先至。佢不經意咁樣露一小手，你就覺得驚豔啦。即係香菱咁，即係呢個過程啊，咁過癮嘅，點解係咪閒筆咧？好地地點解要教佢作詩咧？其實係即係佢從一個好悲慘嘅。被人搶回來的女仔、又在一個這樣家庭裡面，但是她又有這樣的奇遇，能夠撞著這個林黛玉這麼好心的姐姐仔、能夠同即是帶她融入這個侯府的生活、這個不是閒筆來的，是她寫整個《紅樓夢》這個、社會環境她的人世的沉浮，他拿这个角色和拿这个故事 来丰富这整本书，虽然只有半本而已、但是香菱这个人物的塑造呢都非常鲜明的了，已经 是、他跟其他那些不同，我可以想象好像曹雪芹这样的作者呢， 佢寫完呢一本咧流世咧，即已經係於言足矣。另一方面咧，佢一定有自己治療嘅部分，自我治療嘅部分。反省翻佢自己經歷過人生同人物，裏面可能有悔意、啊、可能有覺得自己嘅業啊，有啲宗教性嘅東西喺裏面啦嚇。咁、啊、但係咧，我哋都喺今時今日咧係好難寫到好似《紅樓夢》嘅咁樣嘅佈局咁複雜嘅結構咧，唔係就係人生嘅經歷。而是整個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兩位同不同意，現在興的是什麼呢？微型的小說，甚至是微信式的小說，一分鐘小說，一袋煙小說，走針小說，是的，極短篇，即是現在電影都一樣，微電影，給你一分鐘，三十秒，就考你，你怎樣講好故事，那麼你就真的做不到《紅樓夢》了。你可能將《紅樓夢》一些情節，看看它可不可以完整地講， 只是今天嗰個電子世界咁發達，《紅樓夢》呢啲咁樣嘅文學作品咧，就更加珍貴。 係 更加珍貴係人可以俾自己定下心來去欣賞。 嗯， 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都好難從頭到尾睇一次， 嗯， 亦都冇呢個必要。咁啊，同佢好似老朋友咁樣，已經好熟噶啦。咁今日我想睇边一段，咁我翻嚟再睇，咦几过瘾吓，即系有时睇漏咗，里边仲有咁样一笔，又可以讲明一个问题。 系 咁呢种欣赏嘅心啊，首先要有。如果冇嘅话咧，你《红楼梦》而家边个有钱去街度都可以买啦，系嘛？但系你冇嗰个心，你即使系占有咗呢本书，你都得唔到嗰种享受嘅。 不过系有好多人咧，而家譬如好似内地咁啊，吓佢哋有指定阅读啊嘛，有好多家长咧，成套嗰啲名著摆喺度咧就摆嘅啫。 系 即系其实你整张墙纸有晒啲名著嘅书籍已经得噶啦。就系好似阿马 Sir 所讲咧，嗰个欣赏啊，或者好似文教授咁样咧，即系你要系有一种同情嘅，呢种同情唔系可怜嗰种同情，即系你要站在个体谅，明白嗰个作者嘅苦心，咁样咧投入嗰个世界咧，个乐趣系好大嘅。咁但系系咪就系话今时今日，即系个社会系两极化噶，即系可以有极为简短嘅要求，好迅速嘅嗰个电子世界。但系咧，我就对呢个社会咧就好有信心咧，就系、其实就有好多人咧就一路系从事紧，希望可以达到好似啊《红楼梦》啦，或者西方好多嗰啲《伟大嘅战争与和平》啊呢啲名著，即系好多嘅作家系想嘅。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想有一个咁样嘅机遇。不过问题就系、你作为一个作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如果你冇经历咧，你寫唔到。 係呢、這個啊，但係咧，我又咁諗喎。你啊，詹益光，你嘅問題咧，我都有諗過。如果冇經歷嘅人，係咪寫唔到一啲佢小説裏邊嘅嗰個故事嘅情節咧？我又覺得我哋嘅生活實在太平淡啦。嗱，而家唔係啦，而家可能有戰爭啦嚇，大家唔知啊。咁喺過去喺香港咁多年咧，即係幾十年，如果我哋平淡嘅生活，又去睇一啲《戰爭與和平》啊、《唐吉柯德》啊、即係《紅樓夢》一啲，咁我哋領會有幾多咧？咁有係咪唔可能再產生同樣嘅作品咧？我又覺得人其實咧個作者咧，佢未必生活上可以有咁多經歷，但係如果佢個想像力豐富，佢個人嘅同情心好強啦，其實都可以創作。 咁例如嗰個名著裏邊咧，呢近呢二十年咧好流行嘅《哈利波特》系列， 係啊。 咁啊，罗琳女士自己只不过系一个失业嘅，好似佢都系做过教师， 成日都强调佢失业嗰时， 佢失业，但系而家佢系亿万富豪，但系佢系不停咁写作，而且佢嘅《哈利波特》系列咧，虽然我七集我冇睇晒嘅，我睇咗三集已经顶唔顺啦，始终嗰啲系即系冇嗰个年纪欣赏唔到，但系咧你会好欣赏佢咧，就系、其实佢系将全世界啲魔法啊，就喺嗰套书里边，呢、个真系了不起嘅，而且它里面是一种世界大同的观念。所以刚才马 Sir 讲的《红楼梦》，其实我看有些评论就说、虽然他写很多人士的斗争，但是、曹雪芹最终他是一种超越的心态，还有一种救赎。刚才、文教授所讲的、就是那种一种治疗救赎、最终他是原谅了所有人， 最终佢系当然佢有佛教思想影响啦，归本于呢个命运嘅啊，一切万法皆空嘅一种咁样嘅思想。但系呢种都系一种疗愈啊嘛。 系啊。 而我哋作为读者咧，虽然我哋冇嗰个经历，我哋好好彩，我哋而家成平嘅时代，但系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当你遇到自己哪怕是芝麻绿豆咁少嘅事，喺个人身上可能系达到佢嗰种嘅伤痛程度嘅、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或者任何时候咧，啲名著系必须要读，哪怕你拣一两种嚟读都好啦，系咪啊？ 《 红楼梦》一定系啦，你慢慢读，读咗之后好似阿马 Sir 咁得闲，或者阿白先勇都系咁噶。佢摆喺床头，佢都唔系由头到尾读啊嘛。 系 得闲就 得闲又 好多书签喺度啊。 系啊，我相信马鼎盛咧，等你唔知睇一次啦。你睇你如数家珍。 唔会，你中意佢，你就会记得住。咁文娇话头先讲一个问题咧，就系会唔会话怕今天嘅社会啊，比较匆忙？佢就又冇大嘅战争，又冇大嘅社会动荡。就產生唔到呢啲經典嘅文學嘅土壤咧，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哋咁嘅年紀啦、就都係經歷過唔少東西嘅。不論你係學富五車又好，不論你係即係文化水平好一般又好，你都經歷過呢、這個。由呢個農業時代到大工業時代到電子時代，這個發展在每個人身上面一定是有很多喜怒哀樂的，有很多沉浮的。你不可以說我是一個小人物，我沒有賈寶玉那些這樣的大的喜樂，但是小的喜乐都是喜乐。 是啊。 这个喜乐不可以小看。 是啊。 不可以以为你就不能够因此没有一个创作的土壤。不是的。即只要你有心，你想写一件事，那就看你对你经历那个过程的理解的深度的。因为你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时代里面，你或者不是在那个漩涡里面，但是你在漩涡边你都有感受的。不是一定要是这些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才能够有那个创作的可能性。 是啊，我完全同意你马鼎盛，就算一场失恋呢都可以做一个一本呢经典的小说的。即是看你的敏感的程度。即係有啲人就算啦，一生失戀三十次係咪先？嚇、啊，即係冇乜影響啊！但係有啲真係好深刻。咁啊，呢個睇性情啦，係嘛？ 不過由閱讀到創作咧，中間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咧。我哋中國人咧，好多時咧，成日就好快跳咗去結論。由閱讀到欣賞，其實咧有一個內化嘅過程嘅。咁就唔係好多嘅閱嘅讀者能夠好似阿馬 Sir 咁樣啦。能夠看完之後一看再看，並且深化了某一些內容，並且提升升華。如果每一個人在自己這麼簡單這麼平凡的生活，在別人看你平凡，但你感受深刻那一刻，譬如很簡單，父母離世誰不深刻？父母離世每一個人都經歷，但你可以寫到很深刻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在香港都見到有些香港的作家寫他父母寫在醫院探病，一樣可以很感人。 好感人。 這些就是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大作家。 沒錯，不過文字的功力都很重要，在小說裡面。 沒錯。 就是所謂風格啊、用字啊，就是這些所謂意境啊。 有文字功底。這 個怎麼培養呢？這些就是靠閱讀多一點，是吧？ 同埋要寫作， 你 要 寫。 我相信曹雪芹咧個稿咧一改再改，十改八改都唔奇。你好似唐吉柯德咁，佢係唔係唐吉柯德？你話浮士德，咁你柯德寫《少年維特》，一個禮拜寫完。寫浮士德寫咗五十幾年。係嘛？我哋古人都有噶嘛，杜甫啊、任安一個字捻斷三徑蘇，冇幾多蘇可以俾我哋掹斷。一定係花好多水磨功夫咧。 冇錯。 係去修練啲文字。 我哋一陣接電話係嘛？1872311咁希望聽眾同我哋一齊討論呢、這個小説欣賞。 因為小雪咧係我哋生活當中一個你話消閒又好，你話即係更深嘅了解社會又好，都係一個好好嘅一種工具。 嗯， 咁文杰話齋，首先自己嘅文學嘅文字嘅呢個修養有翻咁上下，但係而家起碼九年嘅教育已經普及啦。同一百年前中國95%文盲係好唔同啦嘛。 嗯，但係我諗啊，詹益光咧，你一定有好多感受，因為你喺教學嘅嗰個經驗咁豐富啦。即係而家新一代，即係點樣去睇文字呢回事啊？即係呢個都會值得一間要講啊。咁小説點樣可能話即係造就咗邊一啲新嘅形式嘅小説？即係文字啊，個個都學噶啦，好似阿馬 Sir 話九年教育係嘛嚇。咁啊，但係其實仲需要啲乜嘢？ 系咪？一陣間講字嘅。 係啊，我哋 因為而家呢個題目好大， 係啊，好大題目。我哋不如喺新聞之後再傾下先。 好，唔該曬。 好。 现场证实死亡，单位内的62岁妈妈昏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话接报指起火单位曾经传出爆炸声，认为情况不寻常，正系调查起火原因。火警在凌晨3:30左右发生，期间一度传出爆炸声，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灌救，将火救熄，大约350名住客要疏散。警方话单位内冇发现助燃剂、压缩器或者可能引致火警嘅电器，但估计系堕楼男子嘅睡房，成个窗框跌咗落嚟，玻璃粉碎。警方亦都系派出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一几阵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稍后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讲封路。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而家部分的路段需要封闭，包括是上角街的全线，以及是葵涌村公共运输交汇处现在都是需要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是九巴33号A、34号、44号X、43、44号M、龙运巴士 A32 同埋城巴930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另外，吐露港公路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中快线而家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香港海悦酒店。而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影响到咧而家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比较慢车噶。而其余嘅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仲可能会危害到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入边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渔护署就话咧，要处理嘅仓鼠同埋细小动物咧，就大约有2000只。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 似乎出嚟嘅感觉就针对一个物种啊，系唔系有仓鼠嘅感染存在咧？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唔系话唔尊重动物嗰个生命，动物传人风险咧系相对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一支咪一套故人， 纵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蓝调摇滚乐队 Heyzo Trio。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立法会通过修例，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 活牛批发价上升，猪价加快减慢。 抽脂案女西医误杀罪成囚六年。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好啦，继续讲我哋嘅小说欣赏。咁啊，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分享呢个题目。咁啊，首先要请教文教授有一句说话，叫做"雪夜闭门读禁书"，出自何典呢？ 我唔知何典，我知自何典，不过听过啦，肯定吓。咁咧就其实点解有禁书嘅出现呢？反而真系值得去思考一下。 喂，禁书系中国特色嚟嘅，你仲使思考？ 系啦，即系我佢哋点，即系话咧，亦都好反映到对文字嘅重视啊，即系文字啊。譬如你焚书坑儒啊，秦始皇咁啊，而家咁惊咧，对于一啲所谓出版，唔系叫出版咧，叫通行啦嗰阵时吓嘅咁惊嗰啲文字嘅意识或者带嚟嘅信息咧，系会倾覆国家。 佢唔係驚喎，係我滅咗六國，咁你六國嗰啲史籍如果仲存在嗰個時候咧，你一定係鬧我噶。 嗯， 我點解會允許你鬧我咧？呢個係造反嘅喎，呢個係殺頭豬狗族嘅喎。所以佢嗰個法理嘅思想咧係好明確嘅，同埋好理直氣壯嘅。咁講讀禁書咧，我哋真係有深切體會。文化革命嘅時候，我哋有一个同学攞咗一本冇头冇尾、巢掹掹、残缺不全嘅金融小说，咁啊全阅，一人睇两个钟嘅啫。啊，甚至如果你系有必要咧，你睇嗰阵时候旁边有一个装紧嘅，真系两个钟喺同学当中就咁全。 抢住睇， 仲要系你系好 friend 先至俾你睇嘅。 系， 唔系话呢本书珍贵啊，而系惊你告密啊。 哦。 所以我哋啱啱睇到嗰一段咧，就是、授予天齐。话即系神龙教嗰啲咧，武功咧有高有低，但系打起嚟只要一讲万寿无疆嗰啲咒语一读咧就。即刻嗰個水平就唔同啦，就打贏啦。咁大家都會心一笑，知道做緊乜，因為我哋身歷其境。好衰唔衰，後尾啊真係唔知邊個多句口，或者佢真係去舉報定係點樣啦？咁啊批判，批判，呢啊大毒草，即係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嘅呢個成果同埋。無產階級司令部， 因為嗰陣時好興噶嘛，毛主席就呢個萬壽無疆啊嘛，林彪就身體健康啊嘛，仲有江青係乜？你知唔知啊？江青都有噶，嗰啲套話啊，甚至即係搞笑到一個省委書記都有佢嘅套話噶，即係嗰啲祝福嘅詞句都係等級好深嚴噶。咁我諗金庸當時寫嗰陣時咧，一定都係有嗰個想抒發佢對文化革命嘅評價喺度。啊，都唔講佢係身受其害㗎啦，都話要即係豺狼容，要斬佢咁上下啦。但係我哋嗰陣時係覺得石破驚天嘅，即係點解寫書小説可以咁寫嘅咧？因為我哋係咁多年都閉目塞聽。是完全是黨八股那一套的嘛。你看鄧小平都欣賞，鄧小平很久都沒見到那麼過癮的東西嘛，是吧，成年人的童話。金庸當然他成功是很有道理的，他學貫中西，他文筆，你說的，他寫得劇本的，那文筆那個構思有翻咁上下， 系啊，對白好緊要啊！ 你諗下佢創作咗咁多嘅人物出嚟，都唔會太過雷同，同埋嗰啲佢寫武俠小説最成功一點咧，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硬多角色，硬多條線，佢都好樂意，越多條線集埋一齊咧。越能夠發揮佢呢個文字嘅功力，有啲唔係㗎，有啲一本書即管係一冊、二冊、三冊、四冊咁多，佢係一條線咁樣走落去，好似一個讀者去睇件事咁樣，只有一種角度。金庸就唔係，佢係即係有駕馭好多角色、好多故事線索嘅能力，而且仲要利用呢啲多層次嚟到豐富佢嗰個文學作品嘅水平，嘅欣賞嘅水平。 金庸後來成功咗之後咧，就即係聲譽鑿起啦，係咪啊？好多人都當佢係啊，即係差幾乎有機會係攞諾貝爾獎咁滯嘅。咁佢自己就好老實啦，佢話當年佢辦報紙，如果唔係有佢自己寫嘅小説撐住咧。明報晚報嗰陣時有明報晚報啊，冇辦法維持落去啦。甚至明報本身咧，都係有多少咧係靠佢嘅連載。所以咧，這個話俾我哋聽咧，好嘅小説作家咧，佢又顧到佢自己要表達嘅嘢，但係佢亦都照顧到大眾嘅口味，即係有銷量。呢啲真係高手啊！即係文字功夫你要啦，你把握嗰個讀者想聽乜。咁金庸自己講咧，佢話自細佢就係中意講故仔，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種咁嘅素養。所以我哋如果話啊，想寫小説啦，學下講故仔先。 係啦，冇錯，我就想講呢一點啊，因為所謂 storytelling 啦，而家就好興翻嘅。因為點解咧？既然咧而家唔興長篇小説，即係十萬字咁樣，中篇都覺得累耗，因為個個睇嘢都係睇手機。咁於是就出現咗好多啲微電影、微式小説啦。咁我想舉一個例子，如果你係微小説或者微電影咧，你都只能夠講一個 episode， 即係話一個場面、一節發生嘅嘢。有時咧係有頭冇尾，有時係有尾冇頭，有時冇頭冇尾都得嘅。咁咧最近有一個好流行得獎嘅攞金獎嘅一分鐘嘅電影啦，其實係講咩？就喺印度一個商業大廈。咁咧就啲人喺度逼 lift， 咁即係本来咧就已经係赶住翻工噶啦，突然间咧有个男仔背咗好重嘅背囊就冲入 lift， 咁於是 beep 啦，即係当然响啦，因为过重啊嘛，冇人肯出去，就磨咗好耐，结果咧后边有一个女学生孭住书包就摄行出去，咁道门闩咗去升。嗱，好似咁簡單嘅道理，但大家喺你眼望我眼，覺得喂入嚟嗰個男仔應該走啦，或者係依個肥佬應該行出去啦，但其實唔係。咁所以你喺呢個時候，你有冇顧到人哋嘅利益咧？唔係話邊個應該同唔應該，而係嗰件處境一定要去解決。咁佢嗰個係得到高嘅評價。咁當然攝影手法嗰啲都好靚，質母語言嘅喎。 啊、所以又是人都提到的，这件事可以在任何城市发生的、啊啊、所以呢现时就是要写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要用这个角度想、啊、即因为譬如你那份东西会不会铺在社交媒体呢，就是看你的 caption， 即是你的题目吸不吸引，以致人哋 click 入去再睇，所以做編輯嗰啲而家好頭痛，即係話樣樣都要諗嗰個噱頭啊！ 啊，你要吸、啊、吸人注 意。如果講呢啲微乜微物咧，我個人覺得呢啲係文化嘅毒品嚟嘅。 嗯， 啊，佢有毒品嘅特性係咩咧？快速刺激啊，使到你有一個感受。我話知你咩感受啊？總之刺激， 係 強刺激。 嗯， 啊，好快脆就能夠有效見效。 嗯。 但呢種嘢如果係佔據咗大部分市場嘅話咧，佢係製造文化沙漠嘅，因為佢即係誤導啲受眾啊，使到佢哋唔能夠靜下心嚟去欣賞一啲美好嘅嘢。 嗯， 當然你一分鐘140字都可以有美好嘅嘢，但係點解諾貝爾獎唔頒俾啲短篇小説咧？佢有道理嘅， 嗯， 馬 Sir。你講呢個固然係而家呢種嗰個文化嘅一種可以憂慮嘅地方啦。不過咧，我亦都睇到人類嘅社會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每一個人嘅個體啊，佢哋因為自由民主咧，人人平等咧，每一個個體都咁重視嘅時候，你不能不考慮咧嗰啲只睇一分鐘嘅嘢，或者只睇嗰啲微型嘅嘢嗰一類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咧唔使擔心嘅喎，因為永遠咧文化創造咧係一個文明嘅裏邊咧，只係嗰一小撮人嘅努力，佢就已經為我哋締造呢個文明嘅高度，即係好似我哋奧運會跳高跳到2米3嘅幾多個啊，2米5嘅幾多個冇嘅，成個地球得嗰一個嘅啫就跳到啦，最多嗰次兩個銀牌就大家一齊跳嗰個高度，所以文化創造咧應該嚟講都係咁嘅現象。 不過我明白馬鼎盛你剛才那個即是那個看法的，因為我不是講想擔心和不擔心，我們沒有了一個醞釀期，即是寫小說的醞釀，每個人物的背景即慢慢去到大家聚在一起匯流的時候，為什麼對一個意外會有一個這樣的決定，即是這套立體即是我們的一個長時間生活裡面的那個發展累積個體會係冇咗，即係如果你只係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嚟寫，一要咧就要好似我哋冇前菜，我係要嗰個主菜裏邊最精華嗰部分啦。所以係咪最精華咧？其實唔係未必咯，係嘛？ 嗰啲見仁見智嘅啫，即係你話邊啲係精，咁啊個人所取唔同。 嗯， 但係嗰個通俗咧同粗俗咧，有時就唔係點分得開嘅。 嗯， 我另外舉個例子。以呢個食物為例啦，就係、是、我哋細個嗰陣時，湯雞係好大件事嘅，啊湯雞係已經到咗拜神嘅高層次嘅啦，啊咁所以嗰陣時啲雞咧真係雞腳啊、雞頭啊、啊雞朝天啊，乜嘢都係當寶噶啦。咁而家雞根本就唔係一件事啦，係大家即係覺得餐餐食雞都唔係事啦。點解呢？就因為此雞不是彼雞。當時嗰啲咁嘅走地雞養足180日啊，真係三黃雞。咁啊唔大唔細，雞行咧2斤2到2斤6，過咗2斤6咧就太老啦，未到2斤2咧啲肉又唔夠照頭。咁但係而家啲雞咧，聽講話幾多人？30日有雞食，系啊，嗰啲唔知啊打針啊點，一切呢個化學手段都用曬啦，所以而家你食啲雞冇雞味嘅，係有腥味有雪味，因為佢普及咗啊！你話平等咧，平等就出嚟呢件事啦，因為個個都想餐餐食雞嘅話咧，你只能夠食呢啲雞， 冇錯， 嗯， 你唔得閒等啊嘛。你等不到它大嘛，咁你谷吹它不是自然的，其实现在那些跟人造食物差不多了，它是不断地塞下去，只不过它鸡就是一个载体来的、啊、最后出来的那些成品当然就没了以前那种自然的风味、文学作品也都一样、啊、你想哇我很快脆这样啦啦声，你就算天才你都不可以 静下心嚟去慢慢去琢磨一个作品。 嗯， 有一次咧，我一个机会咧上一个文学课，就俾老师即文学教师嘅课。咁咧嗰位主持人咧本身亦都系香港有名嘅小说家啦。咁我就请教一个问题，我就话香港几时会有啲伟大嘅作品咧？咁吓咁。有時咧，嗰位主持人咧，佢都要思考咗好耐，咁啊個課程完咗咧，都未能夠提出去解答。但似乎咧，佢嘅主張就係話，你偉大嘅時代先至有偉大嘅作品。咁學啊頭先阿文教授所講咧，即係冇個醖釀期咧，固然係一啦。但係好嘅作品有時真係要等待嗰個人，即係每一個時代咧。我想得个人才一定有嘅，但系咧读者群有冇咧？咁如果你换翻十九世纪，欧洲好多流传到今日嘅名著，都喺嗰个时候十九世纪写嘅，好多啊，英国啊、法国啊、俄罗斯啊，佢哋嘅作品啊，就系喺嗰个时代，就喺嗰个人物。咁我哋呢個時代有冇呢個空間俾嗰啲人咧？咁頭先文教授講個醖釀期咧，我覺得我哋係需要嘅。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心急啊。有適當嘅時候咧，自然呢啲作品我相信一定會產生。話唔定而家有人寫緊㗎啦。 其實最重要係個媒體啊，最因為而家變咗啊。以前咧，我哋交報紙稿嚇，有1000字咁樣，但係後來就減到400字。先至收，咁啊寧願格仔，咁啊跟住現時咧就係大家係用，即係你手機或者 YouTube 都唔可以太長，即係我都知道社交媒體嘅轉載，咁呢個就冇辦法有醖釀嗰個表現，除非你連續劇嚇，咁你又點一連續劇咧寫好真係好難，我唔知啊馬鼎盛有冇追劇啦，即係其實我哋好快咧覺得你第一二集引唔起我興趣，我就唔睇嘅，因為我太多選擇。所以好的劇本其實本來都可以是好似小說咁樣嘅表達方式啦。都要好多顧慮。 但有時咧，我睇內地咧嗰啲網絡小說作家咧，即係寫咗好多作品，又真係好吸引嘅喎。好似嗰啲宮廷劇咧，有啲就當然咧係比較咧係中意講好多是是非非啦，係咪？但亦都有啲咧，譬如早幾年我睇過一套叫《狼爺榜》，我覺得咧佢嗰個意念啊。是比較正面和積極的，跟很多一般那些即比較通俗的那些歷史劇有些不同，雖然它都是虛構。 即是講虛構呢，我覺得金庸的小說它成功的地方呢，它不是完全虛構。當然那些角色什麼米小寶當然是假的啦，但是它的歷史背景是真的，或者是清朝，或者是明朝，或者是宋朝。寫中國的長篇小說，如果你是建基於這個歷史的底韻，你成功的可能性是大很多的。你看金庸他所謂14本，有長有短，有好有不好，他成功的都應該是有背景的。那些沒什麼背景的，你還要去出力去構思一個歷史的時代和歷史的環境呢，是你功力達不到的。而現在很多即電影又好，它根本就憑空想像，所以它的背景都憑空想像，那些人物呢就不會有特色，又不會有感染力，可能連它自己都感染不到。這個跟個創作的環境是有關係，即如果你說起電影、影視等等這些呢，據說它的成本呢主要都去了一個名演員手裏面，還有那個大製作，甚至 電腦動畫 等等，真正去到劇本那裡呢是很低的。 沒錯沒錯， 咁呢個世界是商業世界嘛，即是一分錢一分貨，你 有時不但是不給足人工的編劇，甚至是不尊重的編劇，劇本到了導演手裏面可以隨便改，甚至啲大牌演員可以隨便改，咁肯定傷咗嗰個作者嘅。你又錢又唔到位，嗰、那個人嘅尊嚴又唔俾佢，佢點會有好嘅東西咧？ 聽說香聽講話咧，香港做編劇啊，做創作嗰啲人咧，嗰、那個經濟嘅嗰個 待遇 真係好好惡劣。有啲仲離譜，編完劇之後咧，套戲未上畫咧，未上畫佢就有理由唔俾錢你住嘅，咁得人驚嘅。 咁就好難講拖，即係拖數呢樣嘢咧，我哋都有經歷嘅。問題唔好走數得啦。但係問題周不時係冇尾數噶嘛。 我咧又想轉移一個話題啊，因為聽馬鼎寫度講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諗起劉賓案。其實咧，以前中國有一啲所謂公案小説嘅，咁因為你知咧，儒家嘅傳統咧，都係講小説詩啲都係輕官群怨啊嘛嚇，咁啊都係同個社會現實佢好想有一個關係，唔係話好鼓勵你啲言情小説。咁公案小説曾經係一個類型喺中國嘅傳統。咁啊，後來慢慢咧，我哋都有發覺，特別文革之後咧，亦都出現咗所謂紀實小説，就係話去真係去考察，真係去追翻嗰啲個案嘅過程，然之後即係揭露一啲社會嘅黑幕咁啊。咁啊，劉賓嫻後來就放逐啦，離開咗中國啦。咁我覺得佢就係喺客死異鄉啦，叫做咁樣啊。咁但系佢曾經小説係好大嘅影響啊，對個中國社會。咁呢啲咧係咪難比較容得下咧？譬如現時近代仲有冇呢啲？即係唔係近代？應該咁話就係依十幾廿年紀實小説喺中國嘅情況係點樣？ 佢肯定唔準啦！你所謂紀實，一定係睇到社會嘅不公。你就算係咩？我不是藥王嗰啲藥神嗰啲咁嘢，其實佢係反映好深刻嘅、好悲慘嘅社會現狀。呢啲如果作為呢個審查部門，梗係唔中意啦。你又唔係高公仲德啊？你講下東澳幾好？ 太前衛嗰啲咧，當政者唔高興咧， 佢覺得受傷啊。 古今中外都係咁噶啦。喂，有一套我想介紹就係嗰個集結號呢套戲。那個本來是源自一本小説，一個小説，咁又或者一間再講啦。 好啊， 好啊，咁啊再講一次啊，18723111啊，大家都睇書噶，睇小説啊，睇文學作品嘅，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葵涌村晓葵楼、郁葵楼同埋雅葵楼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9:45完成强检行动。雅葵楼大约1840名居民同访客接受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郁葵楼大约1820名居民同访客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至于晓葵楼，大约2300名居民同访客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初步阳性个案。葵涌村日葵楼和影葵楼有大批居民新冠病毒确诊或初步确诊，邻近的大窝口村亦有源头不明个案，在旁边的大窝口体育馆检测中心今朝10:00开门前已经有大批市民等候检测，部分是大窝口村居民。排头位的钟太表示，朝早6:00已经来到排队，因为去过附近酒楼饮茶，收到通知要做检测。他说自己已经接种3剂科兴疫苗，并不担心。另一名大窝口村居民李生表示有点担心，他亦估计所住大厦或者有机会会被围封，屋企已经有足够凉水，亦相信政府会派发物资。亦都有居民说雇主要求有阴性检测结果才能够上班，所以做检测，自己不太担心。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本港疫情嚴峻，社區出現多條傳播鏈，強調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病毒株有機會有極高傳染性和感染風險，呼籲市民提高警覺，遵守社交距離措施，並盡量使用安心出行記錄行蹤，避免延誤追蹤和檢疫工作，造成社區擴散。陳肇始在社交專頁上載最新影片網誌，表示特區政府在過去幾星期動員大量人力物力，為超過100萬名市民進行強制檢測、圍封行動，以至個別地區提供大量檢測名額，達至願檢盡檢。他舉例說，早前的屯門、近日的深水埗，以及發現多個污水樣本呈陽性的香港仔，都實行三層檢測策略，全力截斷區內隱形傳播鏈。南韓單日新增763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再多11名患者不治，累積超過73萬人確診，6540人死亡。韓聯社報導，鑑於當地一連兩日有超過7000宗確診，防疫模式將轉為 Omicron 應對階段。目前 Omicron 變異株已經在光州市、全羅南道、平澤市和安城市成為主流病毒，星期三起率先為密切接觸者、長者等高危人群進行核酸檢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新界区嘅路面情况。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嘅影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环场嘅快线同埋中线依家已经封闭咗，一大多车脚，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而为咗配合葵涌区嘅强制检测安排，上角街嘅全线以及葵涌村公共交汇处嘅交汇处咧，依家已经封闭咗啦。就系上角街嘅全线同埋葵涌村公共运输交汇处，依家都已经封闭咗。一带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而在九龙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正常。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到天马苑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来，人人广播吧，他们全部都是广播人。 我是一个住院中医师啦。 我是本身是一个肾科的专科医生。 咁我是一个自由身舞台剧演员。 我是 Nipuki 人 Luxury Runner。 香港电台 CIBS 呈现人人广播吧，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大赏2021。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仲有晚上11点半，港台电视31，一起见证呢班得奖制作人，创造无限可能。 小电影的小呢，和荧幕的大小真的有关系。 睇 PCD 咧，同埋入戏院大银幕里边睇一个性爱场面咧，其实系两个唔同嘅观赏经验。 佢唔系真人大细噶嘛，佢大好多噶嘛，那个感觉系震撼好多。你话冇睇过梗系呃你噶啦，嗰啲电影嘅套路咧好闷， 要睇好多先好闷噶，我都话。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心面。 翻嚟，我哋继续讲我哋呢个小说嘅欣赏。啊，听众已经有位梁生，听个电话先。 好啊。 早晨。 早晨。 系。 早晨。 系。 啊，入屋啊，叫人先，就系马炳胜先生。 请讲，请讲，请讲。 教授，你 詹益光， 詹益光，詹益光嘅先生啦，吓我第一次同佢听。话啫， 请多指教。 诶、啊，咪咁客气啊，唔好讲啦。啊，好、啊，长话就小说啊，咁啊，单刀直入啦。咁啊，小说咧就我哋呢啲人，头先讲起啊，金庸嗰啲嘅书咧，我哋读书嘅年代就睇佢嗰啲散装本嘅，咁就喺学校咧已经就一本就睇匀就全班噶啦。都是在书台底度慢慢睇，咁、我哋啲国文老师咧就唔准嘅，咁几乎系没收咁滞噶啦。咁你都知道讲呢个年代我都透露咗我嘅年纪噶啦。咁我嗰阵时咧，我就唔睇啊金庸呢啲，个个同学都睇，但我唔睇。点解咧？因为我睇咗一本，即系我哋个课本啊，学校课本咧，有一本叫做梁启超嘅。小说与群字之关系，咁、我读完之后咧，就从此就唔会追啊金庸嗰啲小说睇噶啦。咁我就睇咩咧？就睇嗰啲报纸嗰啲，即系小品文啦、啊，即系其他好多嘅作家，好似以前好多啲大作家，都系嗰啲一千字至五百字嗰啲小品。咁我就追呢啲嘅，我日日都追，即系佢有啱嘅咧，我直情就。用手嚟抄一次添，寫完之後我再抄一次，咁我咧就可以喺呢度咧全部吸曬好多嘅養分，入心入腦噶啦，真係。咁我而家唔知道你頭先阿文教授話而家嚇就得四五百字，我諗而家嚇都難啦，即係好難，即係你喺幾百字有起承轉合，我都覺得係越嚟越難寫。我仲有寫噶，我都仲有寫，係嘛？咁呢啲真係叫長話小說，咁啊字字珠玑，咁你哋呢啲啊老前輩，咁啊梗係都即係好容易就寫得到出嚟。但係而家就冇乜嘢地，即係叫做唔係電子傳媒啊，文即係印刷傳媒咧，就真係都越嚟就幾乎冇話絕種啦、啊，都已經係。好稀有啊！咁我就真系断咗呢个迷路啦。OK， 多谢你，多谢你。系有冇第二位？好，咁啊，讲小说咧，我一定要讲讲《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咧，从细睇公仔书，从细听呢个广播里边都有讲古仔，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佢啲人物咧，一个个都成为一个典型啊，个名字啊。咁啊，从开始睇《温酒斩华雄》、关《三英战吕布》，就即系爱不释手啦。到到后尾咧，睇到有一句说话系好多年都喺度思考紧，点解会有呢句说话？就系、是、煮酒论英雄，曹操就对刘备讲话：呢个天下英雄咧，唯操与使君。咁好奇怪。当时天下即系群雄并起，北有袁绍，东吴咧就有呢个孙氏三代，荆州有刘表， 益州有刘璋，汉中有张鲁，西北咧有马腾同呢个马超啊、韩遂，咁多都系有兵有地盘，点解会话咁重视呢个刘备咧？刘备当时又冇权，又冇兵，又冇地盘， 冇人 啊！当时如果曹操讲呢句说话咧，我睇就有调侃嘅意思啊，但系后尾睇晒咁多次，个感觉咧，即系《三国演义》睇完，大家都话曹操系奸雄啊！啊，其实即系本书嘅古仔，刘备先至系奸雄，因为曹操细个嗰阵时候，人哋俾佢两句评语啊嘛，自细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自世之能臣咧，好少人去肯定佢。历史上佢真系自世之能臣啊！最后呢个晋三分归一统，其实都系佢嘅基础啊，同埋佢喺北方个治理，能够统一北方，唔单止系打仗叻，而且佢嗰个政治管理系比东吴同西蜀要好好多嘅。咁刘备靠乜嘢咧？有啲人即系嘥佢就话，靠喊嘅啫吓，唔得咪喊咯咁。其实刘备佢呢个枭雄啊，佢嘅特性喺几次当中都表现出嚟啊。赤壁之战其实佢冇咩功劳嘅啫，佢又冇咩力量，佢居然可以借荆州唔还。咁呢个益州又话系佢嘅同宗，都系姓刘嘅。啊！開始又話啊，唔忍心奪人哋嘅基業啊，乜乜，結果又做咗。即係劉備係一個好話説盡，壞事做絕嘅一個咁樣嘅領袖人物。仲有一樣咧，佢做人刻薄，大家都知道佢托孤嗰陣時講嗰啲違心話，其實已經係圖窮避現噶啦。 嗯， 啊，意思就话你因住啊，你如果唔呢个辅助我个仔嘅话咧，啊，我而家说话已经讲喺前面噶啦，即系你有散位嘅可能性， 嗯， 我警惕到啦已经啊，其实佢话里边系咁样去威胁诸葛亮嘅，所以吓到佢即刻跪喺度叩头，唉，鞠躬尽瘁啊，我唔会嘅咁，但系我哋同另外一个大家唔系几留意嘅细节。佢話劉備呢個人嘅小人心態啊！你睇佢做咗一個小國之君之後啊，稱帝啊，雖然只有咁細塊一塊地方，封功臣關羽係壽亭侯，張飛係新亭侯，諸葛亮係武鄉侯。喂，大佬！封唔到王，封唔到公都算啦。封侯你都封嗰啲咁低等嘅，因为大家知道公有国公有郡公，再渣啲县公，咁整个乡公系嘛？你好似个曹髦咁，最后俾个咩高贵乡公，即系已经系好低噶啦。你睇诸葛亮系乡侯，呢个关云长、张飞系亭侯。乡同亭已经是即系人民公社嗰啲咁嘅水平噶啦，呢啲系帮佢打天下，帮佢出谋划策嘅，系佢嘅张良，系佢嘅韩信嚟嘅。你得咗天下，你咁凉薄系嘛？当初冇钱冇势嗰阵时，礼贤下士，三顾顾茅庐。等到你得咗势，积咗帝位以后，你系咁样对待啲功臣， 而家都会发生嘅呢啲事 啊！咁我就唔恭喜你个老板咯，系嘛？用文杰华用到做，等你做乡侯、亭侯。 我冇同阿马鼎盛夹过嘅呢啲。如果我老板听到， 唔使咁快澄清嘅。我哋 要噶，要好急噶，好惊噶。 小说者流啫，我哋而家都系。 所以《三国演义》佢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啊！嗱， 系 将刘备，佢表面咧，因为佢要即系。承认汉朝嗰个姓刘嘅嗰个宗法、啊，所以佢要明闹曹操，啊系奸臣，但系其实咧就闹刘备，闹刘备其实系闹刘家嗰啲即系 叫做不肖子孙啊，汉献帝已经系咁衰格噶啦，佢仲衰格，而且佢衰得嚟假， 嗯， 啊，嗯，伪君子。 三国演义咧，即系如果你话对嗰个枭雄啊、刘备同埋阿曹操嚟讲咧，固然即系有好深刻嘅描述啦。咁好多人都系话三国演义最主要系突出诸葛亮呢个人， 嗯， 将诸葛亮嗰种嘅忠义智慧全部咧表现出嚟。咁，我觉得咧，成本小说你睇完之后咧。一个诸葛亮真系一个好值得肯定嘅人物，我哋完全咧系接受呢个罗贯中嗰种嘅演绎嘅。咁， 嗯， 反之就系曹刘两个人咧，点样去理解咧？我哋慢慢揣摩阿罗贯中系咪有其他心意，或者民间咧，罗贯中都系搜集埋民间嗰啲说嗰啲，嗯，故事嚟到写。 我比较同意 历史小说咧， 比较同意鲁迅嘅讲法。 系点啊？ 鲁迅话诸葛多智而近妖。 嗯。 诸葛亮啊，多智而近妖，吓， 中国小说史， 佢就呢个周瑜就三步一计，诸葛亮就一步三计，咁啊九倍于佢咁啊搞到佢即系三气周瑜而死，即系整个诸葛亮嘅形象咧，开始我睇见咧就觉得真系多智， 嗯， 哇，乜嘢都已经 深 谋远虑， 嗯， 全部计算好晒，但系随住年纪增长，社会阅历增加。就覺得首先呢個諸葛亮嘅人係假，點解假咧？借東風，邊個借得到噶？佢唔通真係披髮仗劍咁就整啲東風翻嚟咩？啊，嗰啲係假，就係魯迅話佢近妖，佢咩八陣圖啊，最後又六丁六甲啊嗰啲咩木牛牛馬之類，假，即係事實上冇呢啲咁人嘅，係喺小説描寫，即係半人半仙咁嘅啫。但係諸葛亮呢個人咧。佢係一個唔成功嘅人，雖然佢即係未出茅廬之三分天下，嗰，那個三分天下到佢做咗丞相以後咧，其實佢係執行唔到嘅，佢執行唔到嘅。嗱，其實劉備都唔信佢，劉備點解抌低佢同關公守荊州，帶住彭統入川呢？荊州唔係佢真正嘅基業，唔係佢打落嚟噶嘛，佢而家入川咧係真正要靠鬥智鬥勇打一塊基業出嚟。后尾佢亦都真系喺嗰度搞咗几十年一个蜀汉。 嗯， 点解佢唔带诸葛亮咧？其实佢唔系多信佢嘅。 嗯， 所以有啲文学评论话刘备喺呢个《三国演义》里边咧，好似当呢个诸葛亮系老师，当系如鱼得水，其实唔系。 嗯， 其实唔系。同埋诸葛亮佢去咗西蜀以后，六出祁山咧。 嗯。 在小说里面又好，在这个三国志的历史书里面又好，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战略。 嗯， 你搞到西蜀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他要以94万军民的人口支撑一支4万人的常备军，他其实是支撑不到的。他其实到最后不用怎么打都冧了，他经济上面已经是崩溃了。 嗯， 他跟这个魏国比起来是几十分之一人力财力。 嗯， 同埋仲有一样嘢最撩心撩肺嘅啦，罗贯中嗰句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嗯， 喂，大佬，廖化何许人也？廖化系僆嚟嘅啫嘛， 嗯， 根本就提不起嘅，即系打又唔打得，做又做唔得，最后居然佢要做先锋，证明乜嘢咧？证明刘备同诸葛亮喺西蜀经营啊，首先一样嘢冇人才。 嗯嗯，一路咧睇听咧，阿马老师咧，佢对一啲经典中国嘅经典咧，佢睇得好仔细啊。咁咧就提醒一样嘢，就话咧，其实以前有个讲法吓，就话文章咧系经世大业啊。所以亦都好多人咧用呢一个咁嘅信念，就会话你唔好浪费你嘅文字，唔好写嗰啲即系其实闲几笔就占领咗人哋生活嘅东西，你要落地。铿锵，你啲文字落地要有力嘅。哎呀，譬如改变嘅社会啊，影响你对一啲人生世上嘅睇法嘅。但系而家呢种沉重感咧，就真系轻咗好多。即系我哋浪费文字冇所谓啊，日日都系打好多呢啲咁嘅信息噶啦，系嘛？即系讲埋有冇谓嘅说话咁样。咁啊，所以对文字嘅价值咧，即系我哋而家就睇得比较轻啲。 不过可能同个时代咧，即系写作啊，同埋呢个文字面世咧，有一个比较机会比较多，比较容易。 即多咧，你就好容易好，即你要披沙先可以揀金。咁、 嗯、 我覺得香港咧，即如果以我上次參加嗰個文學老師嘅課，佢就介紹香港嘅文學啦。咁其實香港咧，從事緊文學工作嘅人，或者以文學愛好進而創作嘅人咧，係好多嘅喎。 係多嘅， 好多學生咧，譬如佢修文學咁，佢成績佢未必考得好好，但係佢中意寫作。 冇錯。 咁、啊、所以發表。同埋閱讀小説都係每一個人差唔多 都有，每一個年代都有嘅， 都有咁嘅心。爭在就係話你個社會咧要有好多嘅沙， 嗯、 你先可以營造咗一啲金出嚟、 嗯。 所以我覺得咧，係好多時嗰個沉重感唔夠，醖釀期不足。但係所有嘅偉大嘅作品咧，其實都喺艱難之中。 係 我睇翻嗰啲一百本名著啊，十本嘅名著、啊他哋都不是輕易寫到的、 嗯、 都是很艱難，甚至受壓迫添。 嗯嗯，係嘛？嗯，冇、嗯嗯、錯。嗱、啊，咁仲有一樣嘢講翻欣賞咧，就難好難話避免講文學批評嘅。咁有一點好爭拗嘅，咁我想問阿馬老師嘅就話，有啲人話咧，你要睇翻作者嘅意圖啊，到底係咪咁？你哋唔好亂咁詮釋一個小説。其實應該要如果作者再三問翻佢，以佢自己嗰個動機咧。嚟到作為你評即係閱讀呢個小説嘅標準，使唔使嘅咧？ 你而家講緊唔係小説欣賞咯，你講緊小説研究咯。 研究都有呢個部分嘅嚇。 即係如果睇小説係作為一種研究嘅心態去咧，嗰啲係完全兩回事啦。 嗯， 你就要係作為一種學術啦，已經就唔係。嗯欣賞就算你是欣賞名著欣賞這個世界級的 你都是一種消閒來的、啊嗯、開始阿詹先生已經說了小說你不就是消閒為主是吧如果 你真的拿來當是經典來讀都可以但是 它就不是一般的欣賞的層次了 你就要 去到學術研究的層次 是因為他們爭論的就是是不是一個最正確的詮釋 文教授所講咧，即係就係呢近二三十年咧，就西方文學評論都成日提一個觀念叫讀者傳釋。 嗯， 因為事實上有好多個作品咧，嗰個作者不見經傳啊，你都唔知佢係邊個，揾唔到， 或者已經跌名。 有啲咧係啦，即係失傳咗啊，佢個生平。咁你唯有就係睇佢作品本身，即係頭先好似阿馬老師咁去講《三國演義》咧，其實你已經睇到好多嘢啦嘛。你就已經嗰度已經好豐富嘅評論，咁呢個當然亦都係讀者傳釋咧，係絕對可以接受嘅，可以唔理嗰個作者佢嘅出心係點樣。咁頭先我都講一個名著咧，佢裏邊好豐富嘅，好嘅作品通常係幾樣嘢都有嘅，佢故事性一定好強，第二佢係知識性係好強，第三佢思想性一定好強。咁你讀者你咪睇你自己嘅時間同埋高低咯，你係欣賞啊，定係消閒定批判啦、啊，係咪啊？咁、 嗯、 你就可以唔同層次攞。咁呢啲就係好嘅作品嘅多元嘅面向嘅一個好處。 冇錯，越嚟越多人覺得咧，作品有自己嘅生命嘅。 冇錯。 而作者已死嘅，直情話，即係佢唔死都當佢死。咁喺個文本裏邊，你攞到啲乜嘢咧？只要你係可以互相呼應地啊，即係陳述咧，都好難講話咩叫正確同埋唔正確嘅詮釋。咁、咧，當然你冇壞嘅，你知道埋有人揾到個作者，個作者點樣講或者解讀咧，咁係作為一個參考嘅啫。都可以不用理佢嘅，有啲人會覺得嚇， 啊， 即係我唔係睇到咁就 作品出咗嚟以後咧，佢真係有生命嘅，甚至你作者喺度創作嗰陣時候，個人物都有生命嘅。個人物你如果係認真創作嘅話咧，佢有一個邏輯嘅，唔係話你想將佢寫成點就寫成點。所以雖然我係好欣賞查良鏞嘅文學，但係我唔贊成佢。到晚年改，改到係即係離開咗原創作嗰個人物嘅現實。 係、嗯，我好同意呢一點。 王 若 思係一個好癲嘅一個武學大師， 嗯、 但係佢唔會癲到去中意梅超風。 呢啲師生戀， 呢、這個師生戀冇問題。師生戀我哋唔去批評， 但 係 喺現代， 但係王若思本身佢對佢嗰個發妻嗰個愛嘅心， 是深到已经到了宗教的程度，他怎可能去喜欢那个梅超风呢？这些按下不提啦，都要讲讲听日。 听 日 呢个话题就要结束， 要讲呢个叫做红军中央红军突围之初。点解唔讲长征呢？因为长征呢个名词咧，唔系真正嘅历史名词。红军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喺根据地突围而出，嗰阵时咧冇长征呢啲概念，同埋突围之初咧亦都冇长征呢个事实。所以聽晚咧，我哋揾到呢個劉蘭昌，同晚次我哋要講講呢個問題。下面聽首歌先，《詩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The Invisible Man， 鏘鏘鏘鏘鏘。谁负了谁？不。